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昨天受邀参加北京人艺演出中心推出的剧场艺术课《大家面对面谈艺说戏话北京》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之娱乐京剧课，与人艺的青年话剧演员、首都京剧观众一起进行现场交流，普及京剧文化。本周三到周六，由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并不是改编自原野，而是改编自万芳的一部中篇小说《杀人》。由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行者无疆》将于本月17号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这部以张骞出使西域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将通过总体戏剧的理念，融合形体表演、面具、人偶和多媒体等手段，打造独特的丝路故事。本月27号，一台由男高音薛浩吟、女高音王庆爽两人领衔的《童年》一台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届时，台上台下的80一代将可以带着孩子们共同唱起《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回想在自己童年当中的经典旋律。阳光下的莱茵河，慕尼黑爱乐青年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8月28号在中山音乐堂拉开帷幕。仰望高峰，讴歌新时代音乐会近日在保利剧院上演，54位活跃在声乐舞台上的老中青三代歌唱家献唱多首经典作品，集体展现了声乐教育的成果。来听报道。 音乐会随着戴玉强和妖红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拉开帷幕。在爱国篇、经典篇、乡情篇和筑梦篇四个篇章中，杨洪基、程志、阎维文、吕继红、张野、吕威等54位歌唱家轮番献唱《祖国慈祥的母亲》、《在希望的田野上》、《看山看水看中国》等作品。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携手青年歌唱家钟丽艳、郝苗演唱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格外动听，而他们的成绩都源于他们的老师沈香的教诲。 沈香老师量体裁衣式的教我，头两年给我了很多艺术歌曲打基础，进度很慢，后来第三年时候他给我咏叹调，一下子就轻而易举的就唱，感恩沈老师给予我的这种艺术上的指导。 特别巧的是，沈香老师的学生关牧村又是我的老师。沈香老师是杰出的教育家，把学生都当成他的孩子培养。关牧村老师呢，我觉得同样是延续了沈香老师这样来教育，每一个音符都教到我，非常细心。 上个世纪80年代起，包括殷秀梅、丁毅、妖红在内的一大批学生，在音乐教育家沈香、郭淑珍等先生科学创新的声乐教育理念下成才，多位青年歌唱家在国内赢得观众喜爱，在国际比赛屡获大奖，音乐会特意精选外国歌剧选段《斗牛士之歌》《饮酒歌》等展现教育成果。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拜访森林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经典作品之一，在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上演30年，经久不衰。该剧由美国概念音乐剧之父斯蒂芬·桑德海姆与编剧詹姆斯·拉派恩根据格林童话改编而成。故事讲述了一对渴望拥有孩子的面包师夫妇，为了解除女巫诅咒走进森林发生的故事，汇集了《杰克与魔豆》《灰姑娘》《小红帽》《长发公主》四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从童年的记忆说起。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哦，静瑜又来和我们一起搭档主持今晚的演艺群英会，非常开心。 我觉得我每次都有福利，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帅哥美女的组合。 对，真的是不像是爽一在啊，我们就是 啥 几个秃小子，你知道吗？ 磊哥给你喊话呢。 隔空喊话是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说又有帅哥又有美女呢？当然我们导演也特别帅哈、 嗯、 也是一位大帅哥。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美女和帅哥云集的一部音乐剧，它的名字叫拜访森林。 是的，在之前的这个我们的预热的这个音频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哈、嗯、这部剧其实获过很多的一些奖项、 啊、大奖、 对、而且呢、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刚刚已经预热了很久的大导演哈，帅哥导演，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现任教师赵永斌老师，欢迎您。 谢谢谢谢，我是赵永斌。谢谢、 欢迎赵导。 谢谢。 第二位呢，就是咱们剧中的主演之一啊，扮演面包师的宋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宋涛。 还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面包师的妻子哈，两位在剧中是演一对儿的，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的吕润彤，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吕润彤。 当然了，两位都是善良的，肯定啊，这音乐剧里边得有一对立面，对吧？有一个黑暗之手就伸向他们俩了，谁呢？就是剧中女巫的扮演者演员张馨媛。馨媛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馨媛。 刚才我一开场的时候说，哎呀，音乐剧演员，那简直了，浑身都是功夫呀，说让唱就唱，说让跳立马让跳，说让演那更不在话下。所以刚才我就迫不及待地提了一个小要求，我说三位演员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咱们各自来一小段，有对唱的来一段，有群口的咱们也可以来个群口。他们默默不得语，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我证明一下哈，确实我们没有托儿，也没有事先沟通过， 真的是 纯粹是进直播间跟大家打招呼前半分钟、 真的是 临时起意。但是我们音乐剧的演员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随时起范儿，我告诉你。好，现在不用唱啊。咱们先聊哈，好不好？ 好， 先说说吧，就是因为其实近几年咱们国内的音乐剧市场是蓬勃的发展哈，很多的乐迷朋友也看了好多的剧，有引进的，有咱们国内国产的原创的哈。那几位能不能也回忆一下，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音乐剧这种形式的？ 对，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赵导，嗯， 我呢，我是九五年中国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个音乐剧班， 嗯，哦，第一个音乐剧班， 对对 对, 对, 对，嗯，我们班和四季合作拍了这个《想变人的猫》，还有《戏剧故事》，这是我们最早接触的音乐剧。嗯，我最早是东方歌舞团跳舞的唱歌，后来考的中戏。 感觉导演要求加戏，待会儿要唱一段。 我也觉得是啊，这有点按耐不住了。 交给他们吧。 那行，那问问女巫呗。圆圆呢？ 我这个其实不太好意思跟大家说，我是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音乐剧班之后才知道音乐剧的。 哦， 考上之后才知道，这考之前完全。是报了其他专业被调剂吗？ 因为我 金鱼，咱们不要这样直接。 对，我在想，我不能说我是考上播音系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们是播新闻的。 哦，完了，那可以调到别的导演系吗？ 对，这还不要了吗？ 不要了吧，哎，那圆圆当时是之前真的就没有听说过是吧？ 对，因为之前我是学舞蹈专业的。 哦， 嗯，然后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当时就只知道是表演系，然后当时我们表演系跟音乐剧班当时是同一个系别， 哦， 所以我是考表演系的时候，觉得老师觉得我的条件不错，然后把我分到音乐剧班的。 对不起，失敬失敬了，我以为人家这是底子好，所以专门被挑去的。 没错，那是优秀生，是不是？ 嗯 啊，那什么时候看的音乐剧？那肯定是上了学之后。 考上之后，我知道我进了音乐剧班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看音乐剧，然后发现还真是挺适合我的。 啊，第一次看音乐剧什么感受？哎，这什么剧啊？怎么那么闹腾啊？又唱又跳又演的。 对，就觉得好欢乐呀！ 啊。你看人用欢乐，我用闹腾，这就不是一层次的，你知道？ 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被中戏的老师挑中进了音乐剧班，而你还在这里边做我的搭档。 对，我觉得你再说我离被开除 要哭一下 也差不多，也不远了，是吧？ 那我们再问问润彤好吗， 啊好？ 第一次接触音乐剧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2005年。2004年底，那个时候是正好是因为我本来要准备考大学， 嗯， 想要考尝试一下，因为我以前附中也是学习舞蹈专业的， 哦， 然后想大学的时候想考一考表演，然后结果那个时候特别巧是在我那个老家四川，然后有做一个音乐剧，然后他们有招这个演员， 嗯， 然后我的一个表演老师就说啊，那你去试试吧。然后就误打误撞的就去演了那个音乐剧，啊，然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剧，明白哦，音乐剧原来是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你听出来了吗？人学音乐剧的前提都得是先学过舞蹈，要不然进不了音乐剧圈儿。 我已经放弃了，我掰不了腿。 我就更放弃了，但是我怎么越看越想不通，后边这面包师他怎么能也是音乐剧专业的呢？看着挺像做面包的师傅倒是。 对对对，我接触的比较晚，我是通过赵老师带我进的音乐剧。 哦，赵导是吗？ 对。 哦， 感谢赵老师。然后我不会跳舞。 你不会跳舞，啊， 我不会跳舞，是不是被我？ 现在跳得很好， 是不是被我吓着？ 现在跳得非常棒。 我不是舞蹈专业的，感谢赵老师带我入门。 嗯，但导演补了一句，现在跳得很好，那意思就是待会儿也可以展示一下，掰个腿什么的就交给女生吧。 可以把鞋放上来。那这样我们还是来问问赵导吧。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部音乐剧《拜访森林》的呢？听说这里边还有一段渊源和故事是吗？给我们讲讲吧。 我这没什么大的故事，就是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去日本戏剧团当了几年的演员，后来在日本迪士尼百老汇剧场也做了很多年的演员，后来咱们国内拍《妈妈咪呀》的时候正好有这个机会回到国内做的是这个舞蹈总监， 嗯， 后来呢学校需要人呢，说你回母校吧，咱们学校需要老师，完了我们要成立音乐剧系，我就回到学校，正好碰到新源他们班，完了给排的音乐剧片段乱七八糟，最后说要排这个《拜访森林》。 哦， 我后来说哇，排这么好戏太难了吧？对学生呢，有这种渊源，就接触到他们班，完了拿到这个 《爱望森林》的剧本，完了把那个从美国请来的导演，我呢就是作为中方的这个导演吧，开始有缘接触到这部戏。 哦， 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拜访森林》， 对对对， 导演自己也说，哦，这么难的戏， 很难很难，真的是音乐上非常难，是剧本，从剧本结构上，这非常棒的一部戏。 对，就像刚才静瑜一开始说到的哈，我们这剧刚才听了一下，哎呦，真是获奖无数。很多的乐迷朋友或者说是音乐剧朋友音乐剧迷朋友们呢都非常的喜欢这部剧。那么所以引进国内早在2014年就有了第一版的中文版。 2013年吧。 2013年。哦，哎，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啊，中文版的一些引进的音乐剧已经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第一部《妈妈咪呀》，比如说像《悲惨世界》什么的。那这部音乐剧《拜访森林》中文版，那么在改编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当时 最难的就是填词，中文词，我们 中文 词是吧？另外这部作品音乐难，一个节奏非常难，还有很多 rap 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四声给我们增添了非常的大的麻烦，所以说在这个填词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另外 变一变改啊， 难，非常的难，另外寓意非常深，因为这个作品本来就是教科书般的这个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做起来压力非常大，所以演员和导演们还有舞美各个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其实刚刚导演用到了两个词就已经震撼到了我们，一个是教科书版，然后伟大的表演，这就感觉需要你知道梳洗干净沐浴焚香然后再好好去欣赏的一部音乐剧了。像刚刚其实导演也提到，像比如说音乐剧妈妈咪呀，像猫这类的中国观众已经很熟悉了，那像拜访森林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接触到哎要采访我们剧组的话，可能我并不太了解。那么也想问一下其他的三位年轻的演员，可以用一句话很短暂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很概括或者介绍一下，你觉得《拜访森林》在你心中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 圆圆， 因为我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是这个女巫的角色，她其实想给观众传达的一些意思，就是说家长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很重要，所以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孩子看到，被孩子学去。 来，那润彤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形容的话，我把它形容成为成人版的童话故事。 就是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看的。 对，而且因为其实如果是你没有去看进去这个故事，没有仔细看，你会觉得啊，它可能是一个像儿童剧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它的剧本非常非常的深，当你真正明白就是看进去了这个剧，明白他讲什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是通过一个童话故事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然后讲出了很多人生的一些道理。所以我形容他成人版的童话故事。 就可不可以理解大人小孩都能看，就大人可以看到其中的深意，而小孩呢也会觉得说哎，舞美很漂亮，然后这个唱腔很有意思。那我们面包师呢？ 这个剧本我当时拿到看完之后，我是觉得我第一遍看完之后我没太看懂。然后直到因为我觉得一个童话故事可能我一开始会觉得它可能故事发展线就是很正常的发展下去，但是后来发现越往后看它里边越出现了一些其实是我心里知道但是我不想说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大家进了剧场之后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 听起来还挺玄妙的，是不是哈？ 是的。 其实这部剧呢，是汇集了《杰克与魔豆》《灰姑娘》《小红帽》和《长发公主》四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故事。那我能问问赵导，咱们是怎么把这四个故事融会贯通在一起呈现给大家的呢？讲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故事呢？ 这个就是很荣幸能够接触这个剧，得感谢这个原作者桑德海姆先生还有拉潘先生，他们能够把这四个经典的童话故事揉碎完了以后粘贴到一起，完形成一个崭新的这个成人的童话故事。里边讲的不是我们现在儿时我们想象的那个童话当中那么美好天真烂漫充满幻想却梦想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它更讲的是非常现实，非常 残酷的故事，就跟西元说的一样，讲人生哲理，就是说怎么说呢，你有没有欲望，有了欲望是什么样的欲望，而且这个欲望如果说你不择手段的话就会得到报应，是这样。因为孩子们都看着呢，所以给大人们讲只就说什么呢，要有爱，要讲善，完了以后呢最重要的是讲的什么呢，对我们现代人说，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孩子，你用什么样的去看待这个社会，是这样。 好，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不妨就先来听一小段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呢也是为大家提前准备了，不用你们现场唱啊，提前准备了两个片段啊，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名字叫做改变，来自于音乐剧拜访森林。拜访森林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经典作品之一，在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上演30年经久不衰。该剧由美国概念音乐剧之父斯蒂芬·桑德海姆与编剧詹姆斯·拉派恩根据格林童话改编而成。故事讲述了一对渴望拥有孩子的面包师夫妇为了解除女巫诅咒走进森林发生的故事，汇集了杰克与魔豆、灰姑娘、小红帽、长发公主四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从童年的记忆说起。那几位先跟我们来聊聊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改变，它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来我们的面包师傅宋涛啊。 好嘞。其实面包师这个人物性格他是一个比较懦弱，稍微有一些胆小。家里他希望自己能是成为一个家里主事的男人，但其实不是。他的很多主意都是通过他的老婆来帮他出的，就是面妻。直到他需要走进森林之后，他发现很多事情他需要自己去做。然后他做完那些事情之后，他的妻子发现面包师敢于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决定之后，面包师身上，面包师的性格发生了改变。这首歌就是妻子发现面包师有改变之后两个人一起唱的一首歌。 刚刚基本上我们听到的唱段其实都是面包师的妻子来演唱的哈。 对。 那润彤演唱这一段呢，你的感受？ 其实跟刚才涛涛说的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我是觉得作为面包妻这个角色，其实她是一个很睿智的女人。她有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强势在里面，但是她绝对没有对她的这个丈夫就是以很凶的一样泼妇一样去指责他， 颐指气使。 对，没有，他是用了一种以柔克刚的一种方式，然后给足了这个他的面包师他的丈夫的这个在外面的这种 面子。 对，然后其实最主要的，然后其实是他自己说了算。然后这一段呢，他其实是 在通过看到她的丈夫从一个懦弱的这么一个男人开始慢慢成长，变得勇敢，变得坚强，然后变得可以两个人更能够内心靠近内心，然后唱的这样合唱的一首改变。 是，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面包师傅和面包师妻子他们各自的一些性格的特征哈，当然我们下一节当中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聊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最后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聊个旁的吧。其实我觉得吧，每一次我不知道静宇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去看音乐剧，你要花钱买门票的话，你都会觉得超值。因为你要看话剧，其实它就是表演。你要看舞剧，它就是跳舞。你要看歌剧，基本上就是唱歌。但是一张音乐会音乐剧的门票，它既可以看他唱歌，又可以看他跳舞，又有表演，三位合一。所以人都说，哎呦，一个演员演下来也好累呀、啊，是吗？圆圆，你累吗？演这个剧？ 尤其是演《拜访森林》这个， 想好了再说，旁边有导演。 再补上一句，但是特别开心。 健身，健身的必健身。 你看这导演扯的， 去 gym 去健身， 每天去健身房撸铁。 真的吗？ 对， 对，体能消耗这么大， 特别大。就是我在持续一个月的锻炼健身房之后，我拿下这个戏还是会累得喘不上气。 哇、就是纯体力的，而不是说这个角色带给你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也都有。 哦哦。 而且主要其实是体力加上和这个情绪带给我的是一样的。因为首先前半场我是以一个老女巫的身份在演出，所以整个的形体动作是将近一个小时全都在弓着背蹲着腿，然后一直演完这一场戏、声音还是需要把我的嗓音变成一个这种声音的，然后唱完所有的歌和台词说完。 下半场就能直起腰杆来了，我又变回年轻的女巫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这个秘密 去现场看 去现场看 啊。另外两位也一样吧，也是一体力活吧， 需要现场做面包吗？ 我们揉面。之前排练之前会做很多生活训练。 哦、 对。 那么实际的演出当中又是什么样子呢？看来三位演员都还收着哈。我不知道是这个故意而为之，还是之前导演已经都分好了，咱不能特别的剧透、 透露太多。 这么着，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来继续关注我们今晚在演艺群会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音乐剧《拜访森林》。演出的时间是5月22号和23号是吧？ 对 对。 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关注。那接下来咱稍事休息， 待会儿再跟大家聊一聊《拜访森林》幕后的一些详细的故事。 一会儿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iPad 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隐蔽，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您在创意第10年，积攒过亿十足的一次。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拜访森林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经典作品之一，在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上演30年，经久不衰。该剧由美国概念音乐剧之父斯蒂芬·桑德海姆与编剧詹姆斯·拉派恩根据格林童话改编而成。故事讲述了一对渴望拥有孩子的面包师夫妇，为了解除女巫诅咒走进森林发生的故事，汇集了杰克与魔豆、灰姑娘、小红帽、长发公主四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从童年的记忆说起。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32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晚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非常开心可以和静瑜呢共同搭档主持我们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当然了，更开心的是为大家来介绍这部即将在5月22号拉开帷幕的音乐剧拜访森林。 刚刚半个小时的时间哈，已经大概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部剧的一些渊源，还有它获过哪一些奖项，包括它的一些简单的故事结构，以及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需要高磊刚刚给我们的演员挖了一个坑，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哈。其实刚刚导演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 rap。你也知道，去年一档综艺节目带火了整个这，我们现在都需要。any freestyle 吗？ yeah, 所以 当 然我们音乐剧这肯定是没有 freestyle， 都是提前写好的，但好像此 rap 也非彼 rap 是吗？ 咱们里边还有 rap 的片段是吗？赵导 要是女巫。 是女巫的部分。刚刚有说哈，几位都是现场的演员，而且进我们直播间前半分钟现场布置作业，来给大家来一段电台 live， 而且我们直接就挑最难的部分，就从 rap 开始好不好？ 就从圆圆开始吧。圆圆扮演的是女巫，那么其中呢有一小段啊，其实在原版当中就是英文的 rap， 对， 那么现在又改编成中文，改编中文词就很难，又得唱出 rap 的感觉，哇，你厉害了呀！那给我们尝试一下呗。 好好好，那我就给大家 搭腔吗？ 啊，旁边两位面包师傅和面七都可以搭腔吗？ 对， 就还需要搭腔的部分。我们能帮什么忙？比如嘿哟呵。 那还是我们想多了。 对，想多了你们。 好吧，那我们3、2、1 ，action。 那我就来一段女巫的出场的一段 rap。 好嘞。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屁孩，你爸爸带着你妈妈来到这儿，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旁人特别的羡慕，但是作为邻居就没那么招人喜欢了。那时候你妈妈刚怀孕，胃口特别的好，她看见了我美丽的菜园后就告诉你的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想要的东西就是菜，蔬菜，她要蔬菜，香菜、芹菜、菠菜、韭菜、花菜、苋菜、生菜、白菜、紫菜、野菜、荤菜、素菜都到盘中来。她说放心吧，但是心里憋着坏，我看见你爸深更半夜来偷我的菜，她不讲理，耍无赖，手里举着金针菇侵犯我的黑木耳，她发誓说我的葡萄是她的最爱，我很想让她尝尝我的厉害，把她变成一只蛤蟆，浑身长着赖，或者一条狗，或者变成……但我看你爸可怜，所以不计前嫌，只是临走之前增加一个条件，你妈肚里的孩子得留给我作伴。 哇，好厉害啊， 此处必须要有掌 声。又太厉害了， 太厉害，太厉害， 打扣打扣。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赵导，就是在原版英文版的这段 rap 怎么，首先它翻译成中文就很难吧，翻译的过程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呀，经过多少稿，完经过演员的二度创造 啊， 这个才形成很多人的劳动。 刮掉了多少的头发呀？ 对，因为 非常非常， 其实 还得意思还得一样。 对， 嗯， 还不能改变原意。 没错，咱们中文又得词儿多。 是 是， 而且我之前采访过一些音乐剧演员，他们都说，就是其实唱英文原版的音乐剧特别舒服，很顺， 嗯， 但是往往一改成中文词，完了。首先他们自己就不相信自己了，他们觉得唱不好，演不下来，当然了可能一遍一遍顺一遍一遍捋会好很多。我不知道圆圆包括其他两位主演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唱中文词的音乐剧的片段或者说演出的话，这个是不是会很难啊？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真的觉得超难。 难在哪儿？ 嗯，难在英文的这个版本里面，他说的一些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很轻松的说出来， 就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 对， 对， 对， 但是在中文首先要给中国观众看，我们需要把意思啊和一些带有国外性质的一些元素要跟大家阐述明白，这一点就很难。 嗯， 所以我们在创作啊，在导演导编排的这个方面就特别的有难度。 嗯， 但是没办法，因为要呈现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作品，我们都是在很努力的适应，然后最后把一个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 嗯，刚出场就这么炸裂，女巫相信一定吸粉无数，这时候就需要面包师携妻子一起出场扳回一城。两位呢是分别唱的还是合唱呢？ 我们一起吧。 一起唱嘛，夫妻二人嘛，对不对？双双马加鞍啊啊！哦， 主要是 他是说的部分 啊。那你们来的这段前因后果，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你来， 两个人真相敬如宾。 对呀，啊，真是啊。 这一段是 外遇言， 啊，剧透了，剧透了， 剧透了， 剧透了。 这一段是我们见到女巫之后，女巫让我们去森林里边找四样东西。我们刚进入森林之后，发现了一个卖牛的小孩，就是杰克与魔豆那个小孩牵了一头牛，然后上来之后我俩决定把那头牛买过来。但是呢我们没有钱，我们只有六颗豆子，所以我们用五颗豆子去换了那头牛。 哇， 空手套白牛。 但是作为面包师来说，他觉得骗了人家孩子。 对， 面妻也觉得骗了人家孩子，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只能这样。这个， 矛盾的心理， 因为女巫前提是说你们得找到这四样的东西，女巫才能帮他们解除诅咒，他们的诅咒就是没有孩子。 对， 才能够怀上孩子。 对， 哦，然后这一段更像是我俩在较真儿。 你有那么凶吗？ 没有 小夫妻拌嘴哈。 对，有一点。 嗯， 来吧 我今天也是确实有点重感冒了。 哦，那面妻吕润彤呢稍微有一点感冒，没关系啊，发挥成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程度啊。 好， 更真实。来，我们听听这一段。 我只想帮个忙，为什么你要显得那么慌张？ 回家去。 你不要孩子了，对与错不重要，在此刻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目标。哎呀， 可是你别唠叨了。 什么？你总说我唠叨，是非对错谁也说不好，这豌豆它也许会有魔力。看清楚，想明白，要知道什么才是你的目标。 你把牛都收获了。 你的目标在前方，别去问，别去想，不要为这些烦恼纠结惆怅。 可是这头牛， 你也知道，很多人都会说谎，善意的谎言可以原谅。这头牛雪白，长得也不赖，女巫看到它一定下爱，茶三样东西就让诅咒滚开。等等， 好棒啊，继续啊。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功力的时候啊，真的。虽然说你有点感冒嗓子确实有点哑， 真感冒了吗？没听出来。 但是你的声音更加醇厚有魅力啊， 有磁性是吗？ 有磁性。 我觉得特别像小夫妻俩吵架，你知道吧？男生永远插不上话，最多说仨字儿就被打断。 女主就在不停的嘟嘟嘟嘟嘟嘟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通过这一段哈，就是有一点小争论、小争吵，有一点矛盾的这一段戏码看呢。其实我觉得改编成中文版真的是特别的对。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外文电影也好，或者说纯英文版的一些音乐剧也好，我们首先因为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就要看字幕，我们再看字幕，我们再看舞台，我们再看演员，再看他们的表演，甚至是他们的舞蹈，我们就完全跟不上节奏。就尤其是对于音乐剧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观众来讲，可能你整场演出看下来以后特别累，但是改编成中文版之后，诶，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我们可以跟尤其是演员，刚才我觉得他们的发音吐字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看起来特别的简单，是不是这样的，赵导？ 是的，这几位演员都非常优秀，所以说呢，就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展现给观众，所以为他们自豪，真的很开心一起工作。 我觉得赵导特别的洋洋自得意哈，你看我选的演员是number one。 是的，是的，是的。 对，大家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感受到这赵导脸上洋溢的那种特别自豪的微笑。 对，哎，问问赵导呗，那咱们这部剧的选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求和标准？因为毕竟现在这版应该是第三版了，也是。 对对对对，是的，有啊，因为我做音乐剧已经这么多年了，有很多资源在手里，所以一想谁是谁，谁是谁，脑子里的就有图像。是这样子。 你觉得角色就很贴切哈？ 对，我觉得我也是老师嘛，中戏老师，所以有一些，说是创造人物线，但是还得本体，这个人本身是什么东西，非常贴近这个人，所以说呢，贴近角色。不用去演，他们自然就是这个角色。我选演员就是这种标准。 就是老师的眼光都很毒辣的，比如说一开始看到星源哈，就觉得哎适合演，就是刚刚那一小段，特别是你一张口的时候，哎，立马变成那个老女巫的角色，我就觉得说跟现在眼前的这个特别年轻、特别靓丽的小姑娘的形象搭不到一起去。 下半场就是非常美丽动人性感， 这时候需要我来挡一挡了。不要剧透，大家留到5月22号的时候可以现场去。 哎呀，你别挡了， 吓着我们， 我好想知道是什么样子啊，提前透一点吧。 那我们再帮大家问一下哈，比如说刚刚有说这个从英文原版改成中文的时候，当然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把这个原版的词都已经翻译过来了，包括像比较难的 rap 的部分，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因地制宜的中国元素加入进去呢？ 很少。我们还是说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戏，我觉得还是一个，既然是舶来品，我们就尊重对方的文化，把对方最好的文化，把他们原汁原味的介绍给我们中国的观众。我们要吃透它，读透它，完了以后我们再化为我们自己的血和肉和我们的灵魂来献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我们要尊重原作者，原作家、作曲呀、编剧呀，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这次舞美是我们自己的新创作的舞美多媒体啊。我再说，还介绍一下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创作团队。舞美设计是冯磊，非常优秀的舞美设计；多媒体也是我国非常优秀的多媒体设计家，鲍尔温。服装是中戏的我们的老师叫婷婷，还有 很多很多，我们的创作团队非常优秀， 对， 还有我们的演员们 啊，听来都是顶尖级的一个创作团队啊。那问问几位演员吧，就是当看到那么炫目的，因为我们也只是听说啊，没有去现场看过，那么炫目的舞台呈现出来，那么华美的服装的时候，哎，你们什么样的感觉啊？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说我给自己打一个分是，七分，我觉得剩下那三分都是在这些，所有的浮化道给予我的刺激，然后我才能演到九分或者将近十分的这个演出的表现力上。他们会给我们加很多分，尤其是舞美跟服装。排练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感受，但是一进到剧场里，舞美那么的漂亮，然后灯光那么的炫目，然后再加上漂亮的服装，会真的有一种自己进到一个特别神秘然后特别梦幻的一个森林里的感觉。 对，特别有代入感、啊、 对，特别有代入感。 这时候就要替吃瓜群众说一句了，刚刚高磊说哈，进这个看音乐剧的时候，你能欣赏到这个演唱，然后音乐、表演、舞蹈各个方面。其实我们吃瓜群众就是去看衣服的，特别漂亮。 女孩子都这样吧？ 最大的心愿，你知道，就每次去影楼拍照的时候，他们有那种特别夸张的公主裙，哎呀，蓬蓬裙穿上之后，感觉自己就是公主的那种感觉， 可美了。 能够激发出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包括大家在下面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种美的享受在。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五毛特效都特别的嗤之以鼻，而我们这部良心巨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带给你的一种感动。 对啊对啊，而且呢刚才导演其实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非常尊重啊原作者，比如说原编剧啊，音乐啊，表演的部分。哎，那说到表演，我们也想问问三位演员，那么在对于各自角色的一些塑造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没有？那么对于这个原演员塑造这些角色，你们又借鉴了哪些，自己又调整和改变了哪些呢？我们先问问面包师傅吧，宋涛吧，好吧。啊，清清嗓子，刚才呢稍微有一些不爽哈。 面包师这个角色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哦，为什么？ 因为首先是他自己性格上跟我的性格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出入。他呢就是对事情他很想去把那件事情做好，但更多的时候他做不好。那我生活当中，我就希望我能把所有事情做好，我也希望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跟他的共同点。那不同点就是在我认为他很胆小，在我认为他，你明知道自己做不好这件事情你还去做，这是我之前我认为的。然后处理上我跟面妻的关系，这个是我很难去掌控，就是拿捏的一个位置吧。 为什么呢？其实爱情当中的这种关系其实还是很好，很好拿捏的，很好把握。 刚刚我剧透一小段什么外遇之类的也没太听明白。 那就顺藤摸瓜再问问呗，为什么呢？ 你来。 就是他其实面包师跟面包妻为什么说他们的关系其实比较难把控，是因为如果是演得特别的恩爱，就跟他这个原著的人物其实就不符合了。但是如果是面包妻很强，然后呢面包师他又太懦弱，或者是两人都很强势，顶起来就会演成那种小怨妇，或者是就吵架现代人的那种，他也跟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面包师跟面包妻他们既是这种有强弱，又是这种很恩爱的这种度的这个把控上会非常非常的难拿捏，因为过了就不对了，然后不够又会显得两个人好像没有，不是夫妻。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对于出轨， 剧中啊，剧中啊， 对，剧中出轨其实是因为面包妻这个角色，对，他对于王子，对于皇宫贵族的这个生活一直是非常的向往，一些 你看我说吧，都喜欢小公主裙吧， 对对 对，是很崇拜的，真的就像导说的，是一个偶像。所以在当她跟丈夫因为很多年，其实她也会觉得生活平淡了，然后觉得这个丈夫其实也有很多其实她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的时候，当一个那么帅气又英俊而且他又崇拜的一个王子出现在他面前，而且王子还特别主动的 殷勤， 对，向他献殷勤的时候，他其实是就是想就是想要去抵抗，但是他抵抗不了的。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原谅你了，女生都 说的王子，你好兴奋。 那我们再来问问圆圆呗啊！哎，你看过原版的《女巫》吗？ 我看过 啊。嗯，你觉得她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女巫这个角色，不管是在剧本呈现中，还是在百老汇的原创的这个视频里面，我觉得她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女巫在大家的印象中应该是又坏， 嗯， 又丑，嗯，又招人讨厌的一个角色。 对。 然而这个戏里面的女巫并不是这样，她是一个特别可爱，她是一个特别善良，然后特别逗的一个女巫。 哦， 对，她是一个特别调皮的一个人。 你们这是这部剧要给女巫平反吗？ 差不多。 对，因为话说的难听，但是她做的话做的事儿全是对的， 对， 全是正确。虽然话就说怎么 刀子嘴、 刀子嘴豆腐心，对， 豆， 真的是这样啊？ 对。 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长辈在哈， 对。 其实刚刚三位在讲自己对于角色一些理解的时候，我有一不小心的瞟一下赵导，发现如果现在比较时髦的词儿，就是说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 你们确认过眼神了是吧？ 是对的人，是对的人。 现在确实是哎，非常认可自己的几位演员。那一开始从接触包括排演的整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或者说哎，跟演员之间的理念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吗？ 没有。 嗯， 这部剧刚开始我得感谢这个新艺文化， 嗯， 就这个新艺文化集团的那个总裁李小飞女士，她邀请我做这个戏的导演，所以呢我第一次接触到新艺文化这个音乐剧团，到这儿以后都是白手起家，都是一些新人。 对， 所以新人也有好处，虽然说他们的专业不是说的那么好，但是呢他们特别朴实，特别喜欢音乐剧。 嗯， 这点我觉得感动了我，所以我们在一起工作，他们非常努力，我也努力，我们互相努力， 互相激励啊。 对，在这个剧中我们去成长， 嗯嗯， 去寻找新的东西，我也在成长，大家都在成长，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像一个大家庭，特别温暖的大家庭一样的集体。 嗯， 所以在创作当中很自由，我什么都不做，我说你们做随便，你们自由，你们展开想象，你们做什么我到时候就看就行了。 哎呦，这个导演 很省事， 真好当。哎，我也可以啊， 当导演 会把控我们。 哦，很容易， 主要前提是这是导演自己挑的演员。 哦，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脑海当中谁是谁就已经有形象了。 哦， 已经在脑海当中确认过眼神了。 哦， 另外一个女巫这是非常优秀的，也现在是在学校里非常优秀的演员。 哦， 另外润彤也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基本上都是女主角。 对，唱功很厉害。 宋涛呢也是搞戏剧出身的。 哦， 所以说演过很多的话剧。 嗯， 完了我第一部儿童剧也找的他演，我觉得都特别丑，实验人， 对， 人特别 nice。 啊， 完了以后 人特别可爱啊， 可爱， 我还得带翻译， 善良。 这你知道英文原版翻译成中文有时候导演也容易搞混。导演别待会儿来一段 rap 跟大家。 对，这我都翻都翻译不出来，你说说。 宣传一下，嘿呦呦，五月二十二号， 就是， 现在还有早鸟票。 早鸟票就是， 哎，我看行， 可以到大麦。 啊，对，好像听说现在还有这个打折是吧？ 对，五折。 哦， 五折。 哦，绝非广告，只是告诉咱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 如果你想 看感兴趣的话， 世纪剧院。 哦， 五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 我们要求 rap。导演，您这直接就说出来。 世纪剧院 不够爽啊！ 太可爱了，这个剧组。 哎，赵老师很可爱。 那这么可爱的剧组，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哈，导演自己玩去了，然后你们在排的时候，你们自己玩，有没有一些发生，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呢？互相可以接接短儿。谁不在可以说说谁，当然了在也可以说。 感觉待会儿两个人就要开始拌嘴了。进入到剧中。 怎么都沉默了呢？ 先圆儿先说吧。 圆儿先说吧。圆儿，我觉得圆儿的性格是特别直爽的，大大咧咧的。没关系，我们给你做主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了不太好。我的个人形象就毁了。 没事儿，就得有反差，我告诉你才能吸引大家。 我们之前在那个廊坊公安大剧院演出的时候， 嗯，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们导演的一个事儿吧。 好嘞， 一个糗事儿。 先抛块砖。 对，他呢在观众席在看我们和光啊，对这些那个舞美的这些设计的时候，然后他就把他的新的 iPhone X 手机放到了那个座椅的下面 啊， 然后他就起来了， 哦， 走了。不一会儿回来了之后，那个手机他起来的时候就掉到那个 缝里 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往下一坐，他说：“哎，我这个凳子是不是坏了？怎么坐不下去呢？” 我的天！ 然后他没有像正常人一样把他那个凳子打开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他是使劲的往下坐，使劲的往下坐，使劲的往下坐。然后旁边的人就看不下去了，说。赵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然后就帮他看了一下，发现他的手机完完全全被坐碎了。 我的天呀！ 自己压弯了手机，不是这新款的，这只能是碎了。 对， 就后面屏比前面屏还贵，咱要么直接换一新的得了。 就是为了艺术啊，对吧？献出了手机，那你呢，圆圆？你得说说自己啊！你抛完砖，你得引出玉了呀。 那我抛完砖引另外一块砖吧。 好， 玉是引不出来了。就是在赵老师这个事情发生过后没多久，我们继续在和光走台，当时我们都是带着麦的、前面在和的那一场光是没有我的戏，然后我就去上了一趟厕所。 嗯， 回来呢，我们的其他的演员在侧幕条后场 啊。 他就问我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上厕所去了。”他说：“瘦了吧？”我说：“最起码得瘦了5斤。”这个，然后 反应一会儿， 你想一下呀。我说我去上厕所，他问我瘦了吧？我说最起码得瘦了5斤。然后我的麦是开着的，所有剧场 麦是开着都听见了。哎呀，真的是好欢乐的剧组啊、哦、 真的是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5月22号23号登陆世纪剧院的咱们音乐剧 森林。 对对对，拜访森林哈。这么欢乐的剧组，也希望到时候把欢乐带给我们北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好不好？ 好 嘞， 好的。 嗯，那这样最后一点时间，咱们的赵导也代表咱们的剧组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走进剧场去看咱们的音乐剧吧。 好的，谢谢亲爱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5月22号、23号走进21世纪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全体演职员在剧场等着你们。 加油啊，各位！ 谢谢。 嗯，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磊， 我是静瑜，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 嗯，祝您晚安喽， 明晚我们再会， 拜拜。 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斯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